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 开始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二个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今朝早嘅节目嘅。咁啊，睇下你咯噃，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0年嘅10月16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是、已经哇喺30个咯，8月30噶啦，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76%嘅。雷安娜之后，我哋有歌神嘅出现，许冠杰《知音梦里寻》。 星星会明白我心，早知恋爱尽怜悯。谁料此际被情困，想依人空抱憾。春色醉人夜已深，吉他轻奏别离韵。问世位谁泪难禁，叹息知音梦里寻。我心思想透神，旧爱竟贪新。长断那堪风阵阵，凄怨线谁问？街灯已残月暗昏，远色空寄热情吻。 陶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寻。月暗昏，惋惜空寄热情吻，陶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寻。陶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寻。 不过我都是喜欢叫他做梦多一点。 妮姐姐的呢一首歌吓，单止一个梦，或者可能叫做我已非当年十四岁。哇，谂翻起十四岁，究竟系做紧咩咧？通常而家回望翻以前嘅过去嘅时候咧，都觉得十四岁嘅时候应该系戆居居嘅时候，翻紧学嘅时候吓，咁啊都系无忧无虑嘅时候嚟嘅，因为都系主要都系翻学啦，咁啊唔需要咁多挂心嘅，咁啊。大咗之后呢就发现真係好多好多事情呢你都会好担心。有时担心到呢唔係淨係喺现实生活里面担心。可能呢你发梦嘅时候呢啲精神压力呢就会飙晒出嚟㗎啦。咁可能会发梦啦。又或者一啲嘅追逐嘅梦啦。唔知道你哋有冇曾经都发过一啲好刻骨铭心嘅梦呢，刻骨铭心嘅梦呢未必系一啲好甜蜜嘅梦。可能系恶梦啊，或者系一啲好特别别嘅梦都未定嘅，咁或者咧，有时咧会受住天气啦，或者你瞓觉嘅姿势咧，令到你个梦境咧又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可能咧你好冻啦，有阵凉风吹埋嚟，好冻啦，咁你咧就可能发梦嘅时候咧就会刮起大风，然之后咧就觉得好冻嘅，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啊？咁如果你冇试过，咁啊听下呢个天气预测，睇下会唔会听完之后你又发翻另外一个梦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系较大。下周天气咧系会稍凉嘅，室外温咧25度，相对湿度76%嘅。 真美风，把长路也轻轻吹暖，陪着那小豆芽梦，请容我去追捕踏遍途上万条草，来日我千尺高，要把星都也采下来，其实我不惯等待，披着风在天空游来，你不应该偏要我改， 有呢一个 Lowana 主唱嘅豆芽梦啊，讲紧咧，即系可能年纪大咗，又冇觉得即系发梦咁紧要。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发白日梦，尤其是咧，即系可能翻学嘅时候咧，其实听下书嘅时候咧，都会飞咗去。咁呢啲豆芽梦咧，或者可能你望到个男仔又好，望到个女仔又好咧，都总系会有啲思绪嘅吓，即系有啲思想嘅，希望咧可以发翻个啲甜蜜嘅美梦嘅。咁啊。希望就算不是后生的年纪大的都可以有这种豆芽梦的。继续为你带来的呢，我们有蔡国权的这一首歌曲。有些事你可以帮到手的。事实上梦你是控制不到也都装饰不到的。你想来的时候未必有，你不想来的时候也都会有。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的现有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延长七日至今个月22号，包括四人限聚令，针对餐饮和表列处所、公共交通和公众地方要戴口罩等。政府说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理解市民出现抗疫疲劳，但措施能否有效有赖市民自律。如果每个人都不严格遵守社交距离措施，疫情反弹机会极高。当疫情再次在社区爆发时，政府将别无选择，需要大幅收紧防疫措施。当局又决定延长位于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的临时检测中心运作到今个月18号。至于另外三个位于湾仔、葵青和九龙城的检测中心，今日之后停止运作。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父母致函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指控案发生至今两年几，疑凶陈同佳一直逍遥法外，希望台湾当局简化程序，让陈同佳尽快到台湾投案。陈明通回复潘晓颖父母，强调实现司法正义、早日还他们公道的决心不变，认为港府应务实回应台湾提出的司法互助请求，台港亦要坐低好好谈一谈。特区政府说陈同佳自愿到台湾自首，和港台两地有没有刑事司法协助机制是两件独立事情，硬要扯上关系，显示台方有政治筹谋。又指台灣當局明知香港沒有法律容許兩地進行司法協助和移交逃犯，仍然不斷提出這些要求，是不尊重特區司法制度，對此表示強烈不滿。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要求美國的學校在年底前關閉所有中國孔子學院。蓬佩奧接受多間傳媒訪問時說，孔子學院偽裝成文化語言機構，實際上是北京試圖增加影響力的一環，認為中國共產黨致力透過孔子學院在美國校園發揮影響力，華府無法接受，指孔子學院不應該存在在美國教育機構內。蓬佩奧又說，對於那些持美國簽證代表中共參與孔子學院運作的人，美方希望確保他們無法再進入美國的課室。歐盟領導人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峰會，討論與英國的未來關係。各國領袖一致認為，在涉及歐盟利益的多個關鍵議題上，目前的談判進展未足以滿足達成協議的條件，英歐未來幾星期將會繼續談判。歐盟領導人又呼籲英國採取必要措施推動達成協議，並建議成員國為包括英歐未能達成協議的各種情況做好準備。就英國政府提出內部市場法案，歐盟領導人重申脫歐協議必須充分和及時執行。歐盟首席脫歐談判代表巴尼耶強調，歐盟有決心和英國達成一份公平協議，但不會不惜一切代價。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8494點，跌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83點，跌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4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3，人民幣6.728，英磅對美元1.291，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07.82美元，賣出1908.39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你悄然不见，愿再共我面甜面，梦幻不可再出现。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轻松点，但我忍将心再欺骗。 就是梅艳芳有这个早期的作品《梦幻的拥抱》啊，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觉得呢一路听的时候呢，那个脑海里面呢就出现另一个画面，当然就是梅姐当年的 music video 里面的一个画面，哇真的好靓好靓啊。好，那么提提你啦，那时间来到早上的5:43，听人的有钱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爽利，醒啦醒啦，不要再发梦啦。是不是要上班和上学呢？如果不用上班上学，就可以在床上眷恋多一阵的。 情痴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天意爱弄人，谁人可退避？时光几次错流，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暂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面对去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像 努力求降你啊，地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来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流离。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努力求禁你、无奈这风雨难逃避，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是甜是苦，爱情似梦迷离， 是甜是苦，爱情似梦迷离，冇错，爱情真系令人哋有甜又有苦，真系甜酸苦辣都齐晒，不过都系好想要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嘅温差系较大嘅。下周初咧天气系会稍凉，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73%。刚刚听过嘅咧，由林子祥配佢喜欢嘅《似梦迷离》。继续我哋有陈慧娴，慧娴嘅歌声。多少柔情，多少梦。 在我心许多过往的梦，让每点紧收藏脑中，可知我曾为你洒过泪，今天仍感悲痛。愿我可不记起以往的事，让我心将痴情放松。天柔情是你轻抹掉几多痴心枉纵，我内心中多悲痛，从前事似万重，多少

谭校长谭咏麟的这一首《半梦半醒》，时间来到早上的5:55，是不是正在甜梦当中呢？还是、已经是起了身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发梦的时候都会觉得、希望可以追到个梦，尤其是如果你发紧一些甜蜜的美梦，很想追个梦。但系好多时你想追就永远都追唔到嘅，不过咧嗰啲噩梦咧，好似你醒咗之后再瞓咧，都系会继续发嘅。所以咧都系算啦，随缘啦，梦嘅嘢都系掌握唔到喺手嘅。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听多首歌，翻嚟咧就会有6:00嘅新闻简报啦。呢首咧佩佩好喜欢嘅一首歌曲啊，早年陈淑桦嘅作品《梦醒时分》。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来到6:00了噃，系咪个闹钟准备响啦？定系你要准备出门口呢？系时候要梦醒啦！陈淑桦梦醒时分啊，望个钟咁啊，要听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当然喺直播室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啦。好，我哋转头再见。 发表支持香港反修例示威者的贴文，引起北京不满，亦导致中国和 NBA 联盟关系决裂。央视其后停播 NBA， 到最近先至恢复总决赛。

文西呢个名字听就听得多啦，但你又知唔知道达文西真正嘅意思系啲咩？ 其实所谓达文西咧，讲紧嘅系出身喺文西镇。例如我哋讲嗰幅画嘅时候，你见到个英文嘅嗰个作者名咧、我哋唔会用 Da Vinci， 会用咧 Leonardo 描述紧。喺文西镇里边咧，有个人叫做 Leonardo。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你好艺术主持米哈同周以玲，每星期会同你认识艺术背后有趣嘅故事。星期二晚上8:30首播，星期六下昼5:30重播。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由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0月16日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8月30日嘅啦。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咁啊，眨下眼已经去到呢个10月中啦。咁啊，好快咧又会过去呢个2020年。呢、这个2020年都麻麻地啊，希望快啲过去就好啦。咁啊，当然啦，你话啊，好多时候咧都系会被呢、这、一个周遭嘅环境咧，令到自己有好大嘅压力啦，好大嘅焦虑啦。特别系而家你即系每一日听新闻又好，或者你喺呢个社交平台又好，或者喺你嘅手机都好咧，都好多咧关于疫情嘅一啲嘅信息嘅。呢啲信息咧，每一次听咧，你都会好紧张啦，好焦虑啦。唔知你有冇即系焦虑到咧，就即系听卫生署讲咧，日日都就去不停咁洗手，不停。当然适当嘅洗手系需要嘅，但系如果你去到一个太紧张嘅状态，就系每一分每一秒咧都不停咁洗，啱啱洗完手又攞啲洗手啫喱出嚟，然之后你又攞消毒汁纸巾出嚟抹咧，咁可能你就系有过分嘅焦虑啦。咁呢啲焦虑其实系会影响你日常嘅生活嘅，咁点样可以减低呢啲焦虑呢？当然就唔系由我去讲啦，梗系由呢一个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同大家讲解啦。一阵间咧就会喺健健康康在清晨里边咧同大家讲下嘅。我哋今日继续发梦啦。有时梦都系好嘅，特别系梦想，有梦想先至会成真噶嘛。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生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健健康康在清晨，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你同我呢都系有小孩子啦，咁已经系即系返咗学㗎喽，系咪？咁见近排呢呢个疫情呢又有少少反复。我唔知沈医生同阿佩佩都有冇即系同样嘅一啲嘅担心，就系、是、小朋友返学你知啦，佢又唔知自己照唔照顾到自己喎。咁然之后可能喺学校呢又可能即系除低个口罩啊，然之后可能又唔知点样，可能大家互相咁啊，你俾下嘢食我俾下嘢食你，然之后咧就互相交叉感染。哇，其实呢啲我都好担心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冇咁担心呢？ 其实呢啲嘢咧，唔单止你担心啦，我都担心，或者咧广大听众咧都系担心嘅，系咪啊？其实始终而家复课啦，咁啊真系要翻学啦，咁同埋咧就真系讲紧近日疫情咧，可能都系有啲反复啦，系咪啊？咁大家都难免会担心嘅，咁但係呢有时我哋最紧要睇返一样嘢囉，就係我哋担心緊嘅嘢究竟係咪真係一个我哋自己嘅意见啦，定还是呢即係其实係一个事实呢，係咪？咁如果一个事实我冇办法啦，咪接受佢囉，咪做所有可以做嘅防控措施去到减少嗰个机会囉。咁但係如果呢个纯粹係我哋一个焦虑上面产生出嚟一个意见嘅话呢，其实我哋真係要去到深思熟虑，睇翻呢个意见究竟系咪准确噶？ 我点样先知道嗰件系我自己嘅焦虑啊，定系即系佢系一个事实咧？ 系啊，所以就系我哋当我哋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所谓用一个认知行为治疗嗰个嘅方法啦，咁就 系 我哋揾证据。 系 所有咧，如果我哋知道系一个纯粹一个自己嘅意见嘅话咧，我哋就要问一下啦。究竟有啲咩证据，实质嘅证据系支持紧我而家呢个谂法嘅？有啲咩唔系嘅？咁我哋去到称咯，去到称咯。好多时候咧，讲紧一啲焦虑咧，其实好简单，就系等于咧，我哋将嗰一个嘅危机啊，所谓嘅 negative prediction 啊，即系一个好负面嘅估计咧，就放到好大嘅。然之后咧，下边嗰度咧就讲紧一个系自身嘅资源。即系我究竟可以有几多嘅自身资源咧，去到应付呢一个嘅情况嘅咧，就缩到好细。 我明，即系可能屋企已经有10,000个口罩喺度啦，你都担心，听日我唔知个口罩够唔够用啦。 冇错，又或者咧，如果嗰个疫情一回升咧，我哋实唔得噶啦，我哋搞唔掂噶啦，我哋照顾唔到啦，或者我哋觉得个仔咧就唔得噶啦，佢一定唔识诶保护自己噶啦，佢一除咗口罩咧就乱晒笼噶啦， 同埋佢一除口罩就一定惹到啦，咁其实唔一定噶嘛， 冇错啦，咁就我哋会贬低咗佢嗰个资源啦，然之后将嗰个危机放大咗咯，咁呢个一嚟嘅时候咧，等于出嚟咧就一定系焦虑啦。 嗯，咁嗱，即系如果发现自己有少少呢啲嘅问题啦，咁系咪？都是那句啦，既然咁多呢啲新闻资讯，哎呀，我唔睇啦，我完全唔睇咧，咁就冇咁多资讯收翻嚟咧，就会好啲咧。咁， 我觉得即系适量咯，即系永远都系咧，即系你点都要睇翻嗰个即系时事嗰个趋势啊，啲最新嘅资讯系点啊。但系好紧要一样嘢咧，就真系嗰啲嘢要准确啦，同埋咧就即系适可而止啦。即系我哋每日睇一两次，其实都够啦，都已经够追得贴啦，系嘛？当我哋咧。真係即係無時無刻咁樣幾分鐘又 check 一次嗰個情況，其實呢個咧對於整體個情況其實冇乜幫助，只有咧就將我哋嗰個焦慮咧去增加。其實我哋之前都傾過就係話點解啲朋友咧會咁樣無時無刻 check 住嗰個嘅資訊咧，其實佢就係好想去掌握呢樣嘢嘛，佢咪透過不停去 check 咧，佢希望自己掌握到呢一個不能掌握嘅嘢咯，咁但係。永遠都係啦，當你越 check 咧，你就越擔心嘅。 係， 咁你會越 check 得多嘅。 係， 咁呢個不但唔可以控制到你嘅焦慮，仲會加劇你嘅焦慮。 咁不如做鴕鳥啦，係咪咁講啊？ 又唔係咁講喎，而係即係我哋每一日可能 set 定一啲嘅時間，即係譬如話一次啦、兩次啦，最多俾你 check 三次啦。係，咁你早午晚咁 check 啦，其實就減少咗好多呢方面不必要嘅即係重複性啦，同埋咧真係嗰啲接收一啲未必。真係咁準確嘅資訊嘅機會咯。 嗯，好啦，咁嗱，除咗你話即係啲資訊上面啦，咁但係我譬如我睇到世界上面啦，好多嘅國家嗰個嘅數字咧，都同香港都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咁又可能都好擔心，弊啦，佢啲病菌會唔會即係有一日都飄到嚟香港咧？咁樣即係呢啲問題啊，會唔會都太過杞人憂天，唔使咁擔心咧？咁 嗯，所以我哋咪就係要睇翻，又係頭先嗰樣嘢啦。究竟我哋有冇一個好？好紧要嘅 negative prediction 咧，对于个现况系咪嗰个估计啊，系咪去到好负面？负面到一个地步，系我哋觉得都几离地嘅，系咪啊？譬如好似疫情，好似譬如话某啲国家都仲系几严峻嘅，系啦。但系嗰啲如果我哋相信真系，譬如政府系有一个有效嘅措施去到堵截呢啲嘅流入嘅话咧，其实。照計亦都對我哋未必有即時嘅影響， 同埋我覺得喺身在香港咧，其實都係好幸福噶，因為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咧，其實佢哋對呢個衛生嘅常識咧都幾高下嘅。咁你見到真係全民戴口罩嘅喎，即係同埋大家都。相对地，我觉得是那个清洁啊，或者那个卫生的那个想法呢都挺一致的。 没错。 那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太过担心，其实是不是因为担心呢是更加会影响到你的免疫能力，是不是更加衰呢？ 对啊，对啊，真的，如果你太过担心，而那些担心呢是根本都唔係真嘅，咁即係我哋浪費咗一啲心力咧，或者一啲嘅焦慮咧，喺一啲根本都唔係事實嘅嘢身上。 咁不如瞓多啲覺，等自己嘅精神健康或者精神狀態好啲，咁咪個抵抗力高啲咯。 冇錯啦，呢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講法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真係要提醒自己咯，亦都檢查自己啦，亦或我哋身邊嘅人啦，有冇一啲比較即係好似呢啲咁唔係咁現實嘅一啲諗法咧，或者甚至我哋講緊離地嘅一啲嘅。估計咧，咁如果係嘅話咧，我哋咪彼此去提醒咯。 係嗱，咁除咗呢樣嘢之外，我諗相信大家都係好焦慮咧，就係個荷包啦。咁啊，事實上你都見到，即係行出條街道，你都見到，即係可能都有啲鋪頭都好多結咗業啦。咁亦都相信，即係亦都可能身邊有啲朋友仔因為疫情嘅關係，可能工啊開少咗，甚至乎係失業啦。咁會唔會都擔心到？喂，可能下一個就係。被裁是自己啊，咁个荷包真係好现实嘅一个嘅话题嚟㗎嘛，咁我点样去面对呢一样嘢呢？ 冇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实在嘅现况啦，係咪？咁但係有时就係嚟到 嘅话，咁咪去面对咯，系咪啊？咁但系 有手有脚就唔会饿死嘅。 冇错啦，咁你最紧要嘅系你都系健康啦，系咪？冇咗健康，你即系 乜都做唔到， 乜都冇用，系咪？咁再加上究竟即系呢一个担心，究竟系咪真系一个几大机会发生嘅事啊？定还是我好似头先我哋咁讲，系一个比较负面嘅一个估计咧？而呢个负面估计令到我哋反而而家手头要做嘅嘢做得唔好，集中唔到精神，冇嚟心机，瞓得唔好。系嘛？咁我感觉表现就自然差，表现自然差咧就更加大机会俾人哋 错。系 系，系嘛？咁如果呢一样嘢系影响到我哋话，其实就不如我哋就尽力做好现在。希望令到嗰个机会就反而缩细咯。 嗯嗯，反而嗱，我又喺疫情当中，我亦都见到有啲朋友可能真系因为咁，可能佢工作冇咗，但系因为佢藉着工作冇咗，佢就要谂新嘅出路，佢就去学习唔同嘅嘢，或者去打唔同嘅工，然之后咧，佢又创出咗另外一样嘅新天地。 冇错啊，正如我哋好似听柜台嘅一啲节目啦，都听到好多唔同访问，有啲艺人咧就系啦，佢哋好似呢段时间咧，咦冇乜 job 咁。咁不如搞一下啲生意啦，自己 系嘛， 有啊， 喺网上做直播卖嘢啊嘛， 系啊，点知就都唔错喎，系咪啊？咁亦都系另一个即系想法。咁啊，呢个就系一个即系积极面对嗰个境况啊。我哋有啲咩我哋需要变啦，我哋需要谂啦，系咪？而唔系咧，就喺翻嗰个原地嗰度咧，反而就喺度担心， 自怨自艾， 系啦， 即系穷则变，变则通啦，系咪？ 冇错啦，冇错啦。 嗯，咁即系其实简单啲讲，都系个心态上边要自己。自强不息啦， 冇错，呢个咧系好紧要。咁但系点样自强不息咧？就是、首先我哋唔好即系自己吓自己先。 系，咁所以即系无论点样都好啦。其实我都讲啦，身在香港嘅朋友仔，只要你系继续努力，咁样就系即系戴口罩啦，做好呢一个嘅防御措施啊，勤洗手啊等等咧，现阶段咧都系安全嘅。咁当然就即系你好多人多嘅地方就尽量少去啦，系 冇错啦， 系啊，咁就即系将所有嘅嘢减到最低最低最低嘅时候，我觉得都唔使太过担心嘅。 冇错冇错，系啦。 咁啊，即系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系好焦虑嘅话，一定系要揾专业人士嘅寻求协助啦。 冇错啦。 咁啊，今日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雄医生嘅，咁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